紧靠着手要扶啊。

坏了，有人抢了我的仙儿了。 让妈妈，你说什么呢？ 你给你们小姐采花，是不是有人给你们小姐保媒来了？ 没那么回事儿， 没那么回事儿、那可巧了，我正想着给五姑娘找个婆家。 那可太好了，咱们走吧。 哎呦，你说这巧劲儿呢，才说穿了半天，有一个好运气。 Thank you. 阮妈妈，此乃是小奴的终身大事，要与他商议商议才是。 对，商量商量的好，省得将来老埋怨，商量商量的。 啊，儿啊，阮妈妈前来提亲，你是愿意呀还是不愿意呀？你倒是说呀。 你倒是讲啊。啊，阮妈妈，这门婚事我儿他不愿，就算黄了。 合着您这么一问，就算黄了。 黄了，黄了。阮妈妈不是啊， 老外人这是怎么了？真是越上年纪越岁数大了，婚姻大事不是小事儿。您就那么问人家姑娘，人家怎么好意思说妈我愿意，妈我不愿意？这话叫人家怎么说呀？ 怎样的讲啊？ 要说那话，那得绕着弯的说。 哦，我明白了， 明白了， 了 什么的，什么的。 儿啊，阮妈妈前来提亲，提的是王少安之子王遵亲，你是愿意或是不愿意？你倒是说呀，你本要啊。 合着我让您绕弯儿，您就这么绕啊？ 你不是叫我绕着弯的讲吗？ 累了，歇会儿，您快歇会儿。 你去讲， 歇会儿，我来。我说五姑娘，刚才我也说了半天了，您老人家也明白了。这么着，咱们打上一个哑谜，您要是愿意呢，就冲我们大家伙这么一笑；要是不愿意，就把您这小嘴这么一撅，笑了咱们就半撅嘴就拉倒。员外安人上演。 亲戚我就算 了，哎，我走了， 就把阮妈妈再辛苦一趟吧。 这不早了，我还就要走了。老员外，我跟您告辞了。老爱人，我跟您告辞了。五姑娘，我可要走了啊。 儿啊，送阮妈。 啊，不送不送，我跟您说，我自己来的，我自己走，不送。 阮妈妈，你给我回来。 哎，回来。 我说阮妈啊，你可别忘了。 忘不了， 想着点儿， 想着呢。 我可要那好的， 是好的， 要那白的， 白着呢。 哟，您说的是什么呀？ 您说的是什么呀？ 我说的是那朵玉兰花呀。 我说的是那朵花玉兰，那错不了，放心，等着。 宋冉妈， 是 冉妈妈。你给我回来！ 哎呦，你也叫我回来，有事儿吗？ 阮妈妈， 哎， 我们小姐说的，你都听明白了吗？ 你听明白了吗？ 我听明白了。 你说你都明白了，我能不明白吗？ 阮妈妈，我也要那好的。 你也要好的。 要那白的。 要什么呀？ 小底心呀。 你今年多大了你啊？ 我都十八了。 都十八了。哎呦，那可怪不得了，好好等着吧，不都十八了吗？ 哎， 等着等着等着，你爸十八再说吧你。 启禀老爷夫人，阮妈妈走去。 哎，那是阮妈去提亲， 难等喜喜迎 夫人亲。 儿啊，随娘来。 Thank you. 见得起。老婆子过得好累不，为什么不养活儿子，偏偏生了一个大丫头？倘不是我一命呜呼，安在家饭要吃，西方银路是何人？这大官高官的更加的重啊，分得都没 大人。 哎呀，你吓死我 了！怎么了这事儿？这是。 去， 你干嘛去？ 我是爸爸。 谁爸爸？ 我是妈。 我说了算。 我是一家之主， 我是半个天， 我这树根不动，你数十二白牙。 哎呦，我这把数子我就抓在你那个树根。 哎呦， 这口怨气呀、啊，这怎么了？这是，干什么？ 我告诉你说，从今以后我们家哪个门就不许你来。 我过来这事儿还不管，快告诉你大门。 看见了？ 看见了。 我要不是识文断字的圣人门徒，我就给你个儿其所，脖子后右转之霸掌，打你个知国必改也。 你打 我打我打我这是对驴弹琴呐、啊， 我对你弹琴， 我对你弹琴， 我对你弹琴， 我对你弹琴， 我对你弹琴， 你对我弹琴，你对我弹琴，你对我弹琴。 Yeah. 无可见。 我要表姐。 就你们家的事儿可真难办，这可真是老猫房上水一辈传一辈，有什么爸爸有什么儿子啊。 到房中去看表弟哪里，表弟哪里，表弟哪里？ 起来了， 姨母， 爸娘，大相公来了。 表弟这是怎么样了？ 你表弟他身得小恙，病了。 哎呀，表弟醒来，表弟醒来。 Oh, shit.

是自己难辨安装，你想我何不面对灵花和